断续续强摇把关，抬头看见天边阴森森黑压压，树木遮天就来到野中林，便来到什么所在？董超说：“此处就叫野谷林。”说着话，他拉着林冲，把树林尽解下来，行囊包裹的懒腰一身。林教头到此，站立不稳。一歪身坐地上，他紧靠大树根。董超一见机会到，欲削罢，使了个眼色说：“林冲，你听真，你在这儿歇歇，我们也睡一会儿啊。可是没有人看着你，我们有点担心。”林冲说：“我一生做事光明磊落，岂肯连累你二人？”董超说：“还是轻轻的把你捆上点好啊。”林冲说：“要捆就捆，我是任凭你们。”说着话，把林教头按在树上绑了个紧，两个人以手作势，急忙转身，苍啷啷那董超的钢刀出了鞘，那薛蚌举起水火棍，他压在个胸身。有什么话咱们跟他说了吧，也省得叫他死得糊涂闷在心。林冲啊，我们奉了太尉的吩咐啊，半路上要叫你呀、啊、一命归阴。我们是奉命差遣，你休怨恨，记住啊，明年今天是你的忌辰。林教头他历尽筋疲难动转，这才是叫天不语，唤地无音。俺想到我临冲今天奉决你，有谁知我在这里做了外丧魂。这英雄他挺起胸膛，双睛紧闭，也说不出满腔的愤恨，就咬碎了牙根。这董超举起钢刀就要往下落，猛听得一声手持长杖，胸赳赳，耳目圆睁，气愤愤，他的胡须扎煞像钢针，明亮亮，日月金光，头上戴浓眉环眼，大耳垂纶，狮子劈尘火盆口，他的脸黑